好啦，大家好啊，又系我雨枫啊。呢集都想录好耐噶啦，咁但系又等咗咁耐先开始录啦吓。咁今日除咗有我雨枫呢度咧，咁仲有啊，成日喺我 channel 出现嘅阿乐爷喺度嘅。阿乐爷， 系大家好， 系你系咁震喎，你震机喎系嘛？系啊，咁今日同大家又讲下戏啦。咁今次就唔似话上集咁样啦，就唔系讲读立某一套戏，咁而系咧就讲紧即系电影本身呢样嘢。咁之前录开即系录音之前咧，我都问阿乐，有咩戏系令佢好有印象啊，或者系好震撼嘅咧？你而家谂到未啊？使唔使再隔多阵先问你啊？咁点解咁讲咧？其实今日咧就主要想讲，其实电影咧就唔单止系即系娱乐咁简单。即係好多時候可能你屋企人啊，或者你啲朋友啊，見到話咦成日都去睇戲啊，成日好似啊追劇集啊 whatever 啦，咁你會覺得話喂冇意思㗎喎，嗰樣嘢冇用㗎喎。咁好多人就係唔明白佢除咗有娛樂嘅功能之外呢，仲有其他嘅作用。即係好多人覺得話點解冇用咩，就因為覺得佢一個娛樂嘛，娛樂你係玩㗎咋嘛，你係 for fun， 你係覺得有趣，咁你就去睇。咁其實電影就並唔係咁樣，其實外國咧有一個組織咧，其實我都想介紹俾大家嘅，叫 Film Club 啊。咁呢個 Film Club 咧，一個電影會啦，大家知道，佢唔係某一啲大學啊，或者我哋所謂啲學校裏面嘅某一啲電影會，佢其實係一班人咧，其實大家可以 Google 嗰度可以 search 到嘅，全部大街 Film Club 你全部大街。咁呢個組織咧，其實就不定喺美國嘅一啲學校啦，其實一啲中小學啦。尤其比較年紀即係比較少嘅學生開始啦，就係去揀一啲戲俾佢哋睇。咁其實咁個目的係咩呢？其實就係令到佢哋可以建立自我啦，建立一啲價值觀啦，令到佢哋更加有興趣去認識一啲新事物啦、歷史啦、文化啦等等咁樣。咁譬如佢揀咩戲呢？你見到佢哋揀佢，譬如好似舒特拉啲名單啊，十二怒漢啊，即係佢通常揀咗好多一啲嘅黑白片。咁呢個亦都係我即係今日主要想講。其實而家嘅片呢，好多時即係頭先我預封都係啦，其實真係好少入戲院睇戲嗰時。咁有時可能有朋友出去睇下啦咁樣，但通常你唔會唔記得㗎。即係譬如復仇者聯盟咁樣啦，即係我諗大家都好多人都入戲院睇㗎啦，同我一樣。咁但係你睇完之後，你而家問翻你有好多個故仔啊、故事啊，其實你唔記得㗎喎。而呢一個情況咧，係近呢幾年咧係越嚟越多嘅。即係就算譬如我睇 Transformer 咁樣，我都入戲院睇嘅第二集嘅時候，咁但係發覺我喺戲院出翻嚟咧，有一個情況就係個腦實曬咯。因為你已經嗰兩個鐘啊，或者一個幾鐘，其實係俾嗰啲官能刺激咧，係搞到你個腦咧已經實曬。你所有嘅你個被動嘅接收咗好多嘅嗰啲個信息，其實唔係一啲資訊嚟嘅。其實係一啲畫面、一啲色彩、一啲 CG 啦、3D 嘅嘢啦，咁啊就擠住曬你個腦嗰邊。咁亦都係你見點解 Film 級佢揀嘅戲揀唔到咧，或者近期會比較少咧？其實就係呢個問題。就係、是、太多一啲官能刺激嘅戲啊！佢目的或者佢想表達嘅嘢，其實就係俾啲官能刺激你咯，你覺得抵睇咯。因為你而家話你上網又睇得，你租碟又睇得，你買碟又睇得，咁有咩可以吸引到入戲院咧 ？3D 啊，或者嗰啲色彩，或者嗰啲嘅視覺效果，你屋企係難以模擬嘅，咁咪可以焗到你入戲院睇咯。或者你覺得個幕咁大喎 ，IMAX 啊 ，whatever 啦，令到你覺得係抵睇，咁你先會入戲院噶嘛。咁而家好多時都係咁樣，咁結果就忽略咗其實佢本身其實一直以嚟。電影咧，其實做緊嘅工作或者做緊嘅作用咧，其實係唔止咁樣。譬如我自己啦，有好多戲，即係我講到話好誇張喎，電影可以建立自我啊，可以揾到你自己啊咁樣。咁你或者我哋由事實去睇啊，睇到 Film 級去做嘅嘢，而家越嚟越多，佢喺美國越嚟越多嘅學校去開始進行佢嘅計劃。咁而事實上，经过佢哋咁样去揀啲戏俾啲学生睇之后，无论喺学业成绩会好咗啦，或者去参加嗰、那个 大家互相嘅討論啊，又甚或係揀選之後會去睇啲咩戲咧，去放映嘅時候咧，你見到係學生係主動咗好多啊，去主動去揾資料啊、發問啊 whatever。咁你就見到其實我譬如我哋都係嘅，我哋睇好多戲，譬如我哋睇《十二怒漢》。咁我谂你喺技术层面去睇，咁当然话劲啦，得两场戏嘅啫，一场就喺法院外边啦，结局就系啲人走嘅啫。咁另一场就全部都系喺个陪审团入边嗰间房里面商议，咁嗰十二个人就不停喺度商议啦。咁但系其实佢讲咗好多意思嘅，譬如因为嗰个犯事嘅人系个黑人，咁结果你陪审团里面大部分都系白人嚟噶嘛，咁喺当时嘅美国环境，你又知道啊，原来白黑人。嗰、那個嘅身份地位係低啲嘅，咁好多白人覺得話，因為佢有個黑人，咁一定係佢一定有殺人啦。咁我判佢有事，其實未必係根據個事實，我只係因為佢係個人種，佢係一個黑人。你會見到話呢一個其實已經講咗，其實美國一直以來就算到而家都係黑白人種嗰種嘅對立，或者嗰種高低上下嘅身份，其實都一樣有。你見而家點解無論劇集好啊、電影好啊，一定有一個黑人，而且個黑人唔係壞人嚟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啲或者正面啲嘅人物。其實某程度上點解編劇會咁樣寫，而家無論係一啲美劇或者美國電影會咁樣做，其實就係好明顯就因為黑人嘅地位不嬲都係低啲。咁所以而家佢都一定要咁。你留意一下，其實每一套戲一定有一個黑人，而嗰個黑人係要好嘅。是要是某个程度是一个正面的角色的。咁但其实你睇《十二怒汉》呢个戏已经点解某啲陪审团嘅人员嘅论点嗰、那个系一个客人所以佢有犯法。咁呢个其实你睇到戏已经可以睇到一样嘢。譬如你见到譬如价值观一样啦，我哋一样用返《十二怒汉》做例子。你见到点解嗰个主角要不停去找一些论点去令到那个黑人那个少年犯是究竟有没有犯事呢，不停跟其他人拗呢。因为有些论点其实都是你见到他有嫌疑喎，他把刀其实跟那个死者那个伤口很类同喎。咁大家都明白我们香港维护法就是疑点利益梗是归于被告的啦。果然不是喎，我觉得佢有把刀喎，咁佢就犯事啦咁样。咁其实好多时一啲嘅价值判断啊，或者一啲嘢呢，其实都系电影可以俾到。发觉原来嗰把刀根本喺周街都买得到嘅。个个人都可以买嗰把刀。甚至个男主嘅手上面都有一把相同嘅刀。咁个刀面咪咁刀啦，因为佢揸住咁。咁你见到其实好多嘅一啲判断啊，我哋唔係眼睇都咁簡單，咁其實呢啲都係電影可以教俾你。譬如我哋睇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戲啦，譬如講歷史嘅，譬如我哋講《No Man Land》啦，《無人地帶》啦，呢一個銀熊獎嘅電影啦，佢就講咗即係波斯尼亞同塞爾維亞，即係點樣搞內戰咧，點樣成咧？咁呢啲其實都話有外國嘅傳媒去報導咁樣。但其實你見到嗰啲記者其實就係想揾新聞啫嘛，佢唔係想追求真相。咁你見到最尾點解嗰個即係我唔好爆橋啦，但最尾即係解決唔到嗰件事。咁其實就因為個記者根本最尾都唔理啦，因為大家我覺得已經圓滿解決咗啦，冇新聞價值啦，咁我唔再追落去啦。咁你見到其實好多嘅電影其實係會令到你咁有印象，或者你咁有嗰個回憶或者記憶。咁其实係佢已经做咗一啲嘢，佢係喺你嘅脑里面会一定会有影响，喺潜移默化上一定有影响。即係你未必话我要咁有深层次嘅分析呀、讨论呀，咁虽然係可以有啦，其实佢真係可以做到好多嘅嘢啦。咁但係其实某程度上起码佢可以同最简单嘅功能就可以令到你同你朋友多啲嘢讲。即大家睇喺度戏，其实点解我咁鍾意，或者之前录节目都试过就我即场播一套戏俾大家睇，咁睇完大家就即刻去录节目，即刻去一齐去讨论嗰套戏。咁其实呢一个已经系最简单嘅功能。 就是可以令到大家可以互相溝通啊，互相去討論啊。咁呢個其實係亦都係電影，即係大家唔可以忘記或者係抹殺嘅一樣嘢。咁但係而家好多時覺得話呢個係一種娛樂，我只係一種享受，咁我睇完就算啦咁樣。咁其實係會令到大家忽略咗呢樣嘢咯。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哋即係咁中意睇戲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或者我哋想所追求嘅嘢。咁所以有陣時一啲好觀感刺激嘅戲咧，其實我而家都好少睇。即係大家即係啱啱上映嗰啲《鬼佬盾》咧，《鬼佬盾二》咧，咁其實我都驚驚地，因為我都因為實在佢嗰一類嘅英雄電影，基本上有好多套咧，連《鬼佬盾一》我都冇睇，係啊，咁就係好驚呢一樣嘢咯。係啦，我阿樂諗咗，我又講咗好耐啦，你出下聲好啊，你係咁喺度震機咧，其實係聽到的。系啊，咁你究竟即系有冇咩戏啊，令到好有印象先？即系你唔好讲到有咩鬼价值啦，或者对于你有咩啊，有咩对你嘅人生有咩改变？你纯粹你觉得中意嘅，你好有印象嘅戏，喺边度先？ 好有印象，直落三百啦。而家即系如果近啲嘅话就 点解咧？点解你觉得呢套 而家出二咯？好似就嚟。 系啊，好似出咗啦，系嘛？出咗未啊？我唔好记， 唔系好记得啦。跟住之后，但系你一睇《战狼三》啊，嗰阵时咧，佢嗰个其实咧，佢系冇乜故事性嘅，只不过系 啊，其实有嘅，其实有嘅， 都系两边对打啫。但系跟住之后，佢又系你头先讲嗰个，俾咗啲观能刺激你嘅，即系睇完之后，其实你都系你净系睇，即系点讲咧？ 但系观能刺激，你觉得系可以 keep 到咁耐咩？通常我都唔好记得噶嗰啲嘢，如果纯粹系观能嘅话， 所以系啊，所以睇完之后就其实出咗戏院之后，你都冇乜嘢带得翻屋企。但系点解会咁样咧？其实都我觉得都系关于呢个速食文化嘅影响。因为佢即系你入戏院睇戏咁样，咁有时有啲人谂住睇戏都系娱乐啊，冇谂住带个脑入去睇噶嘛。 系。 咁你？但片商可能就係捉住咗呢一樣嘢，咁佢即係做啲 graphic 啊，做啲成啊啲咁樣，總之就盡量就滿足咗你觀能上嘅感覺先。係，即係你睇落去覺得，咦？我淨係齋睇畫面，我都值回票價，就唔需要解燈 嘅嘢。 係啦，冇錯，佢就係需要咁樣，因為你好明顯嘅，你好似以前咁樣睇戲咧，你會即係喺戲院出嚟之後，你可能會喺啲某啲場合啊，或者點樣你。会勾起咗，即系好似勾起嗰首主题曲啊，或者点样，咁你就会谂翻起套戏。但系而家啲戏咧系好少嘅，但系即系近排有套做到嘅咧就系《扫毒》啦， 系， 即系佢嗰个呢、這个情呢、這个讲呢个兄弟情嘅，系啦，嗰首歌我真系喺旺角听过人哋真系恨嘅，喺嗰段时间系啦，咁我觉得嗰套戏即系比较成功嘅，我觉得就系嗰套咯。而家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其他都系受到速食文化影响，都系尽量都系令到你个眼系好忙咁样去找个画面，去 capture 个画面。甚至有啲戏咧，好似 Transformer 嗰啲咧，你要翻屋企煲几浸咧，你先可以抡得晒个画面系表达晒啲乜嘢。 系， 因为实在太花啦，个画面亦都去得太快。 要 pause 啊嘛， 冇错， 去 jack 佢睇。 如果唔系，你就会嘥咗套戏咯。我觉得如果嗰啲咁快嘅场景， 你觉得咁叫嘥？我觉得就唔系叫嘥，即系佢就系要去令到你脑麻痹啫嘛。其实令到你觉得佢好，或者系觉得佢靓，佢劲 系啊， 系啊。其实佢特登系唔想俾你谂嘢嘅， 佢就系要你有哗然嗰下咯。 佢就系唔想你谂嘢嘅，其实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即系而家系有啲嘢要。要变下嘅，系啊，即系你就算你话即系港产片都系啦，即系我觉得始终个出路你始终系你冇得同人哋斗 effect 嘅，其实斗画面你斗唔赢嘅，但其实有好多嘢系可以即系回归翻原本啦，即系你剧本其实你即系虽然我之前都讲过有好多真系要为写而写嘅，有阵时都要交功课都要做嘢，咁但系有阵时你见就算你话新啲僵尸啦，你见到佢揾得清水虫翻嚟，你好明显，你见到佢做嘅效果就系想做翻咒怨啊， 贞子啊、相同啊，你见到佢就系想做翻嗰类似嘅，好灰灰暗暗啊，好烂嘅嗰个色调。你见到今日都好似一啲日本嘅鬼水啊、鬼水空灵啊嗰类嘅画面。咁当然都因为系专路大笔钱啦，咁所以佢就可以去做啲嘢捻呢样嘢啦。咁但系其实你，但系点解我哋觉得好睇，或者而家咁多人都系？戥佢唔抵啊，攞唔到最佳新导演啊？点解？因为其实僵尸佢除咗食翻个情怀，其实佢亦都系有讲翻唔同嘅人物噶嘛。即系其实佢唔系净系影个画面去令你觉得有印象或者咩成，其实佢系讲紧一个过气嘅明星点样去没落，到遇上一个道士，佢同时都系没落。呢两个喺佢人生。都系去到一个低潮，或者系差唔多拜拜啦。即系神有嗰个年纪都冇僵尸咁，个导师佢自己个年纪又翻咁上下，亦都会死啦。即系慢慢两个咁失意嘅人拼埋一齐，咁去做一啲嘢啊嘛，去要消灭一只僵尸，去好似救世界咁嘅意思啦，少少。其实系揾紧一啲意义嚟噶嘛。即系其实即呢啲样嘢，其实系我哋觉得，电影应该即系无论系咪港产片都好啦，其实电影应该系要咁样，应该要揾翻一啲嘢翻嚟。即系你而家好红嘅，或者阿卡奴啊，或者咩成，佢其实或者我之前即系我讲咗咁多集节目啦，电影嘅光景最多人听，最多点击率嗰套讲志气嘅啫。咁其实都系讲阿耀。阿郭书瑶嗰套，咁但系其实嗰套电影本身可能你未必嗰个技术层面真系咁好，咁但系其实佢本身有啲意思想讲，嗰个情感系即系唔做作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对于人系永远都有帮助嘅，即系好多人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咁，但系万里路大家明白要钱噶嘛，要钱要时间要勇气，咁我觉得自己睇戏其实系。都系令到一个自己成长一个好嘅渠道咯，咁当然你要识得所谓拣戏，其实冇人话识唔识得嘅。我哋开头睇都系睇边个话好睇嘅，咪睇边套咯。咁其实睇得下晚，你就会知道某一类戏你会中意啲多啲。边啲戏为之净系得画面，其实我谂大家都分到嘅，大家唔系傻噶，相信。咁只不过大家有时你唔想理咁样，咁但系其实就算你唔理都好啦，即系某啲戏其实系或多或少啦，即系潜移默化地或者你潜意识里面一定系打咗啲嘢嘅，我相信，即系唔需要话下都好似话点样要去分析噶咁样，就正头先阿乐讲《战狼三百》啦，我曾经喺以前嗰个波啦，而家执米埋啦，打虎都执米埋啦，冇咗个波啦，咁。都曾經我寫過一篇係講《戰狼三百》嘅，咁當然你都可以分析啦，即係分析佢嗰個戰術點解佢因為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噶嘛，一個史實嘅事件嚟嘅。咁點解佢幾百人可以頂得住咧？咁其實佢唔止幾百人嘅，呃你噶嘛，加埋嗰啲農夫啊，嗰唔知咩肯咩尼亞人嗰度，其實有三四千人噶嘛。咁即係你可以戰術層面去睇佢點解可以守得住啦，點喺嗰個懸崖邊。点样起个城墙顶得住啦？战阵啦 ，whatever。咁你亦都可以话好深切去再谂嘅嗰啲点样去抵抗波斯啊？点样波斯去侵略啊 ？whatever。即系好多人可能睇嘅层面唔同。咁但系其实每睇一套戏，其实你对于你或多或少，其实对于你个人生系有啲唔同或者有啲意义嘅。咁即系除咗头先所讲嗰啲。纯观能嗰啲啦，嗰啲冇得讲啦。其实就咁即系主要，其实呢集就想即系解释翻呢样嘢。咁其实你都觉得可惜嘅，即系点解你见到 Fin 级佢不停去拣嘅戏都系啲黑白片咧？其实你就系见到即系而家个年代嘅就系好多戏都唔再注重呢样嘢，唔再注重，即系佢系一种表达嘅一种工具。咁但系当然啦，佢一定有修饰啦，即系我哋之前有讲过点样写古仔咩成，大家明白一定系会有导赞或者有啲戏嘅效果去令到佢好睇嘅。 咁但系嗰样嘢虽然系假，或者系我哋渲染啦，佢话渲染啦吓，或者系加强咗某啲嘅情感啊，或者系一啲人际关系啊，可能令到特别惨啊，或者令到话而家好似觉得好似好光荣啊，或者好有意义啊，好励志啊，咁一定系经过我哋一啲嘅戏剧嘅修饰啦，加强咗嗰种嘅表现。咁但虽然系假啫，但系嗰样嘢系其实系对于你人生有时可能你真系体验唔到喎。但系你透过戏里面你可以经历得到。譬如我哋睇JSA 安全地带啦，呢套其实我都不停去推介人哋去睇，即系都系一套令到我觉得系韩国原来拍都 OK 嘅一套戏啦。咁事实上亦都系呢套之后韩国电影都曾经起过一段啦。咁你见到我讲紧嘅就系南北韩，其实嗰个边境咁就系两个同一个民族嘅人嗰个嘅友情嚟啫嘛。只不过两个都系边境嘅士兵，俾一啲另外一啲人发现，咁你如果你要假一轮嘢咁样，咁你见到其实好多一啲感情咁，喂大佬我点会知啊？香港又冇分裂，大佬即系冇把同掂噶喎，唔系隔条线咁，对面就系另一个国家，你啲感受唔到，但系你睇到戏，你咪感受到咯。你咪可以去嗰啲兄弟情，或者可能你身边嘅朋友唔需要咁样噶、哦，约出嚟食饭最多系唔识嘅啫。你唔会话啊，我俾人知道你嘅朋友关系，你我哋好大镬噶咁样，即系佢唔会有呢一样嘢。但系睇电影，咁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呢样嘢。咁但系呢样嘢系咪真系真？感情系真啊？即系呢个系即系我想带出一样嘢，就系即系你唔好觉得睇戏系嘥时间啊，或者净系一种娱乐。其实可能睇戏你除咗揀戏之外，或者你睇完套戏，你俾少啲时间自己沉淀下，谂下，同人哋倾下偈。其实呢个我觉得系好提倡嘅，就系、是、你睇完戏你一定同人倾，你唔好自己睇完就自己闩埋房门打飞机，冇用嘅。即系有啲嘢唔系自己当然自己谂，你话啊都会有得罪有反省嘅，但系同人哋倾下。咁可能你会睇到更加多你睇唔到嘅嘢啊，或者哦，原来大家可以喺某啲问题上面可以再讨论一下。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个人嘅成长啦，系啦。咁今日就即系主要咁多先啦，系啦。今日都唔想个节目太长啦。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先啦。好，拜拜。